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群传说中的社会青年，每当月圆之夜，他们都会举行一种古老而神秘的仪式。 Bass 出去，音乐节拍太重，酒精在起作用，灯光不停转动，让人想要放纵。音乐节拍太重，那就举起双手，你很想要放纵，他们很想要放纵。 现在我感觉到了心很自由，身体已经蠢蠢欲动。 呦我去！这个音乐叫做 出去， 音乐节拍太重，酒精在起作用，灯光不停转动，让人想要放纵。音乐节拍太重，那就举起双手，你很想要放纵，他们很想要放纵。 现在我感觉到了心很自由，身体已经蠢蠢欲动。现在我感觉到了心很自由。身体已经蠢蠢欲动。 哎呦我去！社会摇。